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最怀念的东西是小时候住的平房，搬家之后10多年都一直没有回去过，直到去年我才又回去看了一次。当时那些平房已经被拆了，只剩下一大片废墟，但是凭着轮廓和剩下的半面墙还可以认出来是我家。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我家以前房子这么小，但是小时候却觉得特别大，而且生活得特别开心。感谢这个地方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回忆。 小时候，我们的城市像郊外，我们的脚步很轻快，那时天空很蓝，心很小，路很宽。长大后，我们的存在像尘埃，我们的距离被拉开，有时相处很难，想很多话很短。我要爬上你的肩膀，我要眺望你的远窗，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话。我要张开你的翅膀，我要是要你的肯定啊，从你温柔眼眶绽放。 我相信今天他一定装上了翅膀，来到现场听我唱歌。 这时候我们的心变得柔软，放下了父子的身段，直到时间太晚，不要躲不要散。我要抱上你的肩膀，我要眺望你的远窗，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话。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3月15号8点04分，欢迎各位光临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樊雪。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一样，会让人感觉到无厘头。 无厘头。 在春天遇到一件穿在春天遇到一位穿粉红色运动衣的男子，这是我们今天的标题。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不是，我们今天嘉宾想到的。 啊， 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今天主角成了你呢？ 可能他爱我吧。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郎天怡。 欢迎， 我叫郎天怡。 嗯， 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就是我现在是一名学生，大四即将面临毕业失业的 就在处于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对对对， 每天焦头烂额。 最怕的就是这个，毕业即失业，像是一个魔咒一样，我现在大三都觉得很恐慌。 所以在这里也先希望所有的今年的毕业生找工作顺利，顺利顺利顺利啊。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天怡呢也是非常的应景，带来了一些适合在春天唱的歌曲。 春天， 你会想哪首？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小姑娘的 嗯，真的是很老派。就不会俩流行歌曲吗？就知道少儿歌曲吗？ 哎，春天的歌啊，哎，那个袁娅 会开， 哎，这个袁娅 更老派， 那个， 真的是哎，哪一首？ 袁娅维那个开往春天的地铁还是火车啊？我并不会唱，就是想起来了， 好像是有这样，我记得羽泉有这样的一首歌曲， 是吗？ 嗯。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听到很多有意思的歌曲，当然除了可以收听之外，收看很重要。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到底长什么样子的。 长得一点都不可怕，非常的萌呢。好了，今天他觉得适合春天唱的第一首歌曲居然是这一首，大家应该都会唱吧，前奏响起应该就觉得很熟悉了。哎，前奏怎么还不响起？来了，太熟了啊，俩字儿。这首歌曲基本上就是不用看歌词大家都能够全程跟着唱的，但是也很考验唱功。315号，315号，到你了，到你了。 315号，这是什么？ 爱的号码牌啊，它是315号哦。 这个梗 很冷哈。 就会在春天来临的时候，我就想到，因为他第一句“听见冬天的离开”，然后听到这样突然， 哇， 还是他比较文艺一点。走。 今天 这泽华哥还敢跟着唱两句，我都没敢唱，怕破坏这个美好的意境。 跟孙燕姿的版本不太一样，你觉不觉得？ 对， 他的这首遇见感觉更加伤感一些， 而且更文艺，更清新一点。 说句心里话说，哎，这姑娘唱的还挺不错的。 谢谢谢谢。啊，最后一句踩在那儿了。 踩在哪儿了？ 没有，那个还有一句被你打断。没事。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孙燕姿的歌其实很容易就很多人会模仿她，然后我有那个。 你小时候有模仿过她的唱歌吗？ 很比较早的时候吧，因为她咬字就是听见冬天， 并没有很像哟。 啊，因为 小时候可能会更像一点吧。 忘了，对对对， 就是有自己的风格。 因为对，因为她很有特点，所以很多人唱的时候会不自觉模仿她。 你知道天怡她其实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 哇、wow, 是吗？有很多自己的原创歌曲。 也没有很多了，但是有几首。 就是还没有发表很多，但接下来会带来一些。 啊、哦，所以你已经写了积累了很多的自己的原创作品。 今天也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多自己的原创歌曲吗？ 嗯， 那是一定 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仅仅说这首歌啊，我觉得它比孙燕姿多的是少女，你不觉得吗？就很干净很清澈。 你没有看到很多孙燕姿的粉丝来拍砖了吗？ 肯定是年龄的问题。 我也是他的粉丝。 孙燕姿当时在唱那个遇见的时候，也是当时打动了很多人呐、啊。那首歌曲一出来的时候，就是一首金曲 啊。这首歌也是我从初中听到大学，然后自己身边的人也是总是在遇见，可是又总是在离开。 哎，很有魔力的一首歌曲，即便今天在唱，你依然会带入到那个情绪当中去。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天仪的很多的自己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作品，先讲一讲吧，歌名叫什么？ 哦，我看一下。 哎，你自己都不记得 啊？不是，我忘了是哪一个，应该是明信片吧。 嗯， 对。然后对这首歌，上次我们其实有聊到。 嗯， 对，就是一首，这首歌写的是想念。 想念。 对。 嗯。 然后从心底，然后寄一张明信片，寄到过去。 哇哦，有故事吗？ 对， 有故事的女同学。 就是。 当时寄给谁？ 算是给过去的自己吧。但是其实也有 不想听了，不想听了，可以过来过来。真的是， 我们可以， 我们俩这个八卦的心 跳过。 为什么要寄给当时过去的自己？ 嗯，因为其实是就是一种失去后的反省，当然也会有就是当事人，但只是说 失去后的反省，是不是又失去什么人？话说也有当事人， 只有失去的时候才会想念，就是有的时候就失去才知道它的珍贵。 这失去的拥有是最永久的。 所以是一首突然间的自我反省的歌曲，还是一首跟情感有关系的一首歌？ 是那个秋天的时候，我这个人很容易就是 犯困， 就是随着季节跟环境对我的情绪有很大影响。就比如我今天接下来的歌其实都是比较欢快有生机的，对。然后像这首明信片其实是秋天的时候写的、 啊、 然后因为上次没有那个，就是上次没有伴奏嘛，这次然后特别想然后带来编曲的版本，然后也给大家听。 所以那个时候，只是那个时候朗天仪是处于一个多愁善感的一个状态， 就刚好秋天了，然后秋天很容易想念一个人，然后我心里刚好就是有然后就想念了那个人，然后就写了先写了词，就先就是因为这种想念我们已经没有联系了、 嗯、 他没有办法传达给他、 嗯、 所以我只能就是写在我的歌里，然后就是把它封存起来这样。 哇哦， 先听一听看这样的感觉大概会是写给谁的。 好， 我们也都可以猜 一 猜。嗯，来吧，这首叫做明信片的歌曲。 从没对你说过喜欢他那个有人陪你熬过漫长的夜晚吗？在忧虑装潢的秋季，我在树下等呀等呀等呀等，数着叶子掉落，从没在心底一句 love 想念还挺甜蜜的， 是一种很淡的想念， 感觉不是某一个大叔。 反正不是穿粉色衣服的 啊，我昨天穿的也不是粉色。 清新的一首歌，想到一句话，少女情怀总是诗。我觉得她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种邻家小妹妹，然后很容易害羞。 哎呦，现在又害羞的脸都红了呢，听到这一句。 我觉得就我在她旁边就跟一个老大妈， 没有 老油条一样。 没有，这个绝对没有。 就觉得她特别容易害羞，我觉得是，反正是我觉得男生可能也会比较喜欢， 很可爱， 就这种很可爱的女生。 是， 对。 如果可以许个愿望，你会许下什么？当时是想许愿望吗？ 就是我很想问他，就是如果给他一个机会，因为就是我有一句写到，就是说你拥有了想要的生活嘛，我觉得这是我对一个就是心里就是可能在乎过的人就是一个好的问候，就是一个好的祝愿吧。这 那个时候是你们俩分开多久了？ 可能有两年了。 哦，突然间的想念到他了吗？ 也不是，其实就是 一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吗？ 也没有那么夸张，平时就是比较忙，其实就是就特定的时间，可能就哦，突然就偶尔，其实已经事过境迁了，然后就突然想到，觉得哎，你现在怎么样？就只是觉得哎，你现在怎么样？ 可能就是在秋风萧瑟的某一个瞬间，你看啊，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这泽华哥秋天犯困，你看人秋天因为自己的情怀写歌。 哎，我犯困怎么就不可以梦里花落知多少呢？ 哇、哦， 也很美啊，对不对？ 好，行。 但是呢，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就是好像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你会突然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者说这个画面突然间让你想到了曾经某一个对应的画面。 嗯， 这个时候你会突然间的想念某一个人，就也就会有了刚才所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明信片。 嗯， 现在哎，你会有寄明信片的习惯吗？ 我以前有哎，在高中、 啊、 哦，大一的时候还有寄过，但是后来发现我寄的明信片也不知道是因为邮章还是什么的问题，邮票 总寄不到， 对，总是收不到，这事让我很气愤，我还专门买了就是咱们学校的那个就印着传媒大学的这种寄给我朋友写的都很甜，总是没有人能收到，然后后来我就放弃了这个我觉得很浪漫的事情。 朋友每次都找樊雪算账， 哎， 说好的明信片呢，寄到哪里去了？你这个骗子！ 而且就觉得啊，在人家生日的时候浪漫一把，是吧？这很甜蜜的一个事情。 所以天怡，你是一个会寄明信片的人吗？ 我曾经就是给每一个人我想念的人都写了一封，但是我没有寄出去。 是什么样的文字呢？ 有一个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当时在苏州旅行，在一个青旅认识，然后我们一起去了古镇锦溪古镇、嗯、然后他是一个在法国留学学导演的朋友、 啊、 然后对，然后我们有去古镇里的人家，就是小巷子呀，然后还喂了，就是摸了那个羊，那对，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还就是在一起，只是就是结伴旅行，还挺开心的。然后他后来就回到法国了、嗯、然后我就写了，我说就看以前的照片会想起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古镇的时光，然后对，还有就是我的老同学啊，就是 他刚才说到那一段经历的时候、嗯、脸颊泛红，有没有感觉到？ 有哎， 对，其实我还挺喜欢就是 少女的 旅行。 所以你像这样的情感故事或者是旅行故事会变换成你自己的创作吗？ 会，我觉得就是其实我的创作都是从我的经历，还有就是可能也有别人的故事、嗯、但更多就是自，就是我觉得创作是一个很诚实的东西，就是别人带给你什么样的体验，比如说给你爱或者给你恨，然后你就是长，就是把它种在了你的身体里，然后它再长出来、嗯，就是很诚实，就可能身边的人给你什么，你可能种出来的就是什么。 对，你的灵感来源于你的真实的生活和情感。 对， 嗯，但是你发现，即便是一种忧伤的一种歌曲，从他嘴里唱出来也是那种甜甜的， 对，很清新，就觉得是一个少女，可能就娇羞的小抱怨、 哎、 那种。 前面说到了明信片、 啊， 又说到了他的一段法国，哎，在苏州玩、啊、认识了一个在法国留学的这样的一个朋友， 哎、 这样的一段经历。然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某一个阶段想要去寻找一些特别的人，这些特别的人可能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朋友了，或者说是离我们的世界比较远了，想要去够发现也够不太到，这个时候会有一种无力的感觉， 渐行渐远，平行线了。 嗯，所以有一首歌曲呢就叫做寻人启事。 哎， 你没有听过吗？ 听过哦，许佳莹的。 接下来我们再度的进入到这种浅浅的甜甜的忧伤当中，一起来寻人启事，想念一下你自己心里想的那个人吧。走。 清楚。 现你的脸。我多想着等你，轻捧你的脸，我会唱 春天，唱一些欢快的歌曲。寻人启事，欢快到哪里去了？ 哦，我应该说下一趴真的是比较欢快的。 谁知道呢？说不定下一趴会哭得更惨。 其实比起难过，我更多是心疼哎。 啊， 听这个歌真的好心疼啊！我觉得他的处理方式啊，就不是说越大声可能越感人，或者说越撕心裂肺的显得越难过。嗯、我觉得这种浅浅的吟唱和这种淡淡诉说， 嗯， 以及那种就是似有若无的哀伤更让人觉得心疼。 一句话就是樊雪觉得你有故事呀。 哎呀，故事的女同学。 其实我是想说，就是你看春天了嘛、嗯、就是一切都是、就是、 万物复苏的样子。 对，所以就祝愿大家可以寻找到那个 你心里的 等的那个人。对 啊，这是官方说法。但是刚才他唱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细节、嗯、全程是闭着眼睛的。 对，其实我刚才也一直都想问，我发现这个特质了。 其实我想就是专注一些 啊，就唱歌的时候其实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这样能够更聚精会神，都投入里面。 是的、 啊、那你闭眼睛的时候是有一个具象的画面还是怎样？ 就其实我会更加的就是听我自己的声音去注意、啊、就是而且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你看就是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会把精力就是分散在各个地方嘛、嗯、就是当你闭上眼睛，然后你的世界里就只有你的声音。 嗯， 对，然后也会有就是一些可能就是情绪吧，就是想抒发的。 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刚才 寻人启事，我多想找到你。 想找到谁是找到工作是不是？ 啊，就是对，就是 天怡她本身也是在音乐学院学习的一个女生、嗯、你现在学的是什么专业？ 哦，流行演唱。 嗯，所以你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知道自己会唱歌的？ 其实嗯，就是我上次有讲，就是小时候加入三年级加入合唱队。 你是自己发现的还是别人告诉你？ 就是音乐老师会在班里选，然后每个人就是唱一下，然后发现啊、好像唱的还不错。而且我这次回家，然后我突然发现，就是我跟我好朋友就还，其实他也影响了我很多，就是我们两个的声音比较合。 哦， 就我们俩就小时候经常唱什么 SHE 的歌曲，然后而且我们俩就是都很就几个好朋友都很喜欢音乐，然后大家一起唱就觉得很开心。 所以小学的时候就一起唱歌，唱 SHE 的歌了。 对，然后其实我就是曾经有一个阶段，就是当我们不在一个学校的时候，我会很希望就是还可以一起继续唱歌，因为就是因为一个人总是很孤独的、嗯、但是当你两个人在一起，你觉得我们做什么都是有道理的，无需惧怕所有人。 但有个知音真的是让自己增加、哦、就是一种盔甲的感觉。 是这样， 我还没有听过他唱 SHE 的歌，要不然一会儿我们加一首好不好？ 好，没问题。 我觉得你应该以前是唱 Selina 的部分吧。 我忘了，就可能就是 Selina 或者是 Hebe。 哦，对对，都可 能比较亮。 也许他以前的嗓音是非常 man 的 Ella 的类型。 那这个 突然间有一天发现不想要这个样子 了，反差没有那么大，但也会有。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再度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除了可以广播收听之外，收看方式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告诉大家如何收看，以及还会有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当然包括 SHE 的那首不在我们今天歌单范围内的一首歌。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收看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今天请来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可爱到连樊雪都说，如果我是男生，可能都会喜欢她。 我一定会喜欢这种类型和风格的女孩。 欢迎天怡， 欢迎 大家好，我叫郎天怡。 刚才我们说到，从话说前回我们提到，小学的时候几个好朋友就一起唱 SHE 的歌，当时呢也是觉得自己唱歌很好听啊，可能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决定说 很喜欢唱。 哎，你是不是从小学就开始决定说以后想做一个唱歌的人？ 其实小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就只是说自己喜欢，但是反而到后期我觉得就是越来越觉得音乐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觉得就是渴望有机会可以，就是既然很喜欢嘛，就希望可以把它做得很好。对，然后后来就去了我们学校。对，后来高中就艺考，然后就进了，就想考音乐学院，然后这样后来就学了声乐专业。 那你第一首原创的作品是在什么时候？ 大一的下半年还是大二上半年这样？ 哦，那已经挺晚了，大学的时候才开始自己创作。 对，其实之前有过一首创作，但是没有词，然后后来我一直搁置，因为那个时候一是年纪比较小，二是就是说自己觉得可能音乐素养还就是不够，就对那时候 造纸还不够， 对创作对我来说那时候还是一件很陌生的事情。对，然后大学之后就是属于刚好就是然后学了弹吉他嘛，然后就慢慢开始就去发现这一领域，然后也接触很多音乐人，然后发现哎，这是一件我很喜欢干的事儿， 觉得自己的音乐造诣越来越强了 啊，没有， 也就开始了。刚才呢本来说要跟大家分享一首 SHE 的歌曲，但是由于我们今天这个点歌系统出现了问题，所以还是没有办法伴奏，但是我们可以清唱两句好吧，不用唱多。 那我就唱 夏天的微笑和那个热带雨林都可以， 对，随便给我们大家带来一首代表你童年的歌曲。 热带雨林， 泽华哥是扎心吗？我们刚才可说到是我们小学的时候， 不然嘞我听的时候也是小学呀，无非是你们二年级我三年级吗？ 幼儿园嘞。 好，可以，热带雨林， 好， 来 让我看一下词。 冷风过境，会冻结成冰，我的付出全都要不到回应，我 会很久，像是绵延不断的丘陵，痛苦全方位的降临。悲伤如今，誓言下落不明，我找不到那些爱过的曾经。你像在寂寞上空盘旋的秃鹰，叫我向你开始感激。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你的谎像陷阱，我最后才清醒，幸福只是水中的倒影、哦、月色摇晃树影，穿梭在热带雨林，悲伤的雨不停，全身血淋淋，那深深在沼泽，我不堪的爱情，是我无能为力的伤心。 你听听，你看看，说让唱两句，就是绷不住，把一段都给唱完了，很好听啊。 真实唱。 哎，刚才听到的是《热带雨林》嗯，接下来呢，我们再唱这首歌曲是自己原创的了。 哦，是的， 歌名叫做《蒸发》。 啊，对，这是一首很春天的歌 啊。这是当时怎么样的一个蒸发法？ 我给你们讲这首歌的故事。 来来来来， 天气热了，然后蒸发。 对，他其实说的是，就是这个女孩，就是，就开第一句是北京又开了那种花，就是，这段爱情故事里呢，就是这个花是一个线索，然后就是男孩跟女孩之间根据这个花，然后男孩说撒了一个谎言，然后女孩其实知道这是谎言，但是还是就是假装不知道 啊。 对，然后就是写了，就是第二句写了你的谎还长在阳光下慢慢蒸发，就等于他说的谎言，然后就女孩就选择让它蒸发掉、嗯、对，然后是有爱在里面的 啊。 然后对，然后写的是就是也是失去以后，然后就是然后也不是没有牵挂，然后就是雨后在海边捧着沙，用回忆画画，这样。 可是这不是一个 听起来很伤感啊？ 对 呀、 啊啊，为什么会和春天挂钩啊？就因为它有花吗？ 就是、那个花是春天春末的时候、 哦， 然后北京的高速路上会开。 我其实以为会是欢快、幸福感 很强，是很欢快。然后就是，但是这种怎么说？就是这段爱里面，这个女生并不是说被欺骗了怎么样， 嗯、 就并不是那种很严重的、 嗯， 只是说随意一些小的谎言。女孩然后因为爱。他所以都可以就是选择去接受， 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 是的。 哇哦，那是那种花是什么花？ 嗯，就是可能再过两个月你们在就是那个 樱花 高速路上，不是，是一种很大的，然后五颜六色的，然后 月季， 很像蔷薇。对，你传媒大学那条高速路你会看的，你们门、 啊、 学校门口就有， 是月季吧？ 不知道，他说一朵花五颜六色的，我是对应不上。 不是一朵花五颜六色，就是有，就是 我想到了七色花。小时候还有这样一首歌曲， 有各种颜色， 我还蓝精灵嘞。 对，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女生了，有的时候男生也会选择蒙蔽自己，在恋爱的状态当中去。 恋爱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盲目、 嗯。是的，可是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欢快之处，可能在于这个人在回头去想当时的所有的故事的时候， 嗯， 他沉浸在那个时候。即便自己被蒙蔽的时候，但是还是觉得很幸福很快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先听听看这到底是有怎样的歌曲，歌名叫做 蒸 发，来自于天怡自己的原创哟。来，我们的歌曲好了。不是这首歌，啊，什么？你这样说我们也听不到，大家也听不到。 哦，就我觉得它放的时候好像变慢了。 放的时候变慢了。 哦。 你说原版要比这个节奏要快一些。 对。 啊， 他的意思是他跟我们说其实是欢快的歌曲，但是前奏一响起来感觉并不怎么欢快。 对，不是这个伴奏没关系，这样 那我们重新来一遍好不好？ 好， 不然大家也不懂刚才发生了什么。 哦，没有，我是觉得就是播放的时候这个伴奏感觉比我想象中就是要慢，不是就是比它原版要慢，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可能是你刻碟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吧。没关系，这就是现场的魅力啊。 好好好， 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是还挺有意思的。 好， 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刚才天仪是有多么的狼狈。视频的收看方式是，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点进来看看我们长什么样子啦。 老师，这首歌感觉好像变慢了。变慢了就不能唱了吗？ 可以， 那我们就慢一点唱。 好吧， 我都不敢跟他大声说话，你知道吗？ 来喽。到女生面前，你说不卖萌可怎么办？ 我觉得他 一把年纪难为自己。 北京又开了那种不是没有牵挂，雨后在海边捧着沙，用葵花花又走了多远，换了长发，会是你期待的吗？还是不听话， 我想象就是我这首歌它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它自己变老了，所以它现在走路很慢。完了，我好怕你们觉得不春天，现在还是很春天的，有没有？ 很春天，比我想象的要清新很多，真的。 春天的节奏应该是这样舒适的状态。 北京又开了那种 好听，我觉得这首蒸发包括这个样的样子，它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乍暖还寒的时候，有一种小小的想要出去玩的那种荡漾的感觉，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哎，因为听着我觉得我还以为是一个偏伤感一点， 嗯， 然后但是听着就觉得很清新，还是觉得很少女， 因为就是可能我就是本人的就是伤感的能量会比较少。 对，而且你在唱这首歌， 只淡淡的伤感啊。 嗯，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有注意他的表情变化。 嗯， 其实他一直在笑着的，而且这个过程中他有睁个两三次眼睛，然后看镜头的也是，就是笑笑的那个眼睛，笑眼，我觉得特别美好。就好像是印证了我们在青春当中受过的伤，如果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也是青春的那种感觉，觉得很美好。看他唱歌，就不要说听了，看他唱歌我就觉得很美好。 所以收看我们的视频很重要， 没错。 再度的提醒了大家。 少女呢？ 怎么样可以看我们的视频？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所以天一，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这会不会是你的一个困扰？就是可能你写出来的歌曲，它其实是一种伤感的歌，但是通过你的表达出来，好像并没有那么的。 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就其实我并没有说把它定位成一个伤感的歌，因为是我刻意没有去往那个方向去做，因为我觉得伤感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情歌或者一定要撕心裂肺，这可能就是我小伤感的一个方式。还有就是说可能我本人是一个比较洒脱的人，就所以我的伤感的程度没有那么的深， 我觉得是他的风格。 对，但是接下来就是我也会做一些就是情歌就很伤感之类的，就是我都会去尝试。 嗯， 对。 就我听他歌就觉得夏天，我第一个想到的词就是夏天，很清爽，很清新。就上一个给我这种感觉的歌手就只有陈绮贞。 哇哦，这个评价还是应该会很开心的。 喜欢。 嗯，他喜欢的歌手其实也是很多的。 嗯， 有陈绮贞应该也是你喜欢的吧？ 哦，会蛮喜欢的。 嗯， 前辈很厉害的。 我们有一位共同都很喜欢的是娃娃魏如萱。 对，我非常喜欢。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就是魏如萱的《一起去旅行》。 对， 这首歌曲确实是很适合春天的时候听。 他整个人状态都积极了。 对，为什么那么开心？ 然后就是讲到自己的偶像，也不是偶像，就是喜欢的人的时候就会很开心。 嗯，你是喜欢他的创作，喜欢他的表达等等。 对，我觉得他就是，对他很多的词，我觉得也写得很妙，然后就是有很多很优秀作品。 嗯。 嗯，然后其实他个人的状态我也蛮喜欢的。 我上一次看他的专场的时候，婉娃有在舞台上说这样一番话，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嗯， 他说我们每个人来看演出来看现场的时候，都像是背了一个包，这个包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啊，或很多的不开心啊，这些东西，然后来到现场之后，你会发现渐渐的这个包里的东西在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变少变轻。 哇哦！ 后来看完演出之后，你就带着一个空包重新回家了，等到下一次演出的时候再来这个样子。 那今天我们一定要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能让你自己这个背包里东西的烦恼能够越来越少。 一起去旅行吧，来。 对，我觉得他会经常有一些很美好的比喻给大家。 好，重新来一下啊。 可以可以。啊，好怕唱不好，好有压力。 我好想好想。我好想和你一起去旅行。 我也想 想去旅行。 这公园一朵朵鲜花，大树的身体好壮，小鸟们都抢着晒太阳。我发觉太善良去旅行，把夏天去。 老娃的歌其实很不好唱。 嗯， 你刚才那些假声部分唱的还挺不错的哟，保持哦。嗯、 蓝天哦， 抢拍喽。 去希腊， 我也想去， 我还想去冰岛， 我也想去， 可是我都没有办法去，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 一直想去旅行。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一起去旅行，唱得很好哎，今天 谢谢，有种隔空对话的感觉 啊。那倒也没有啦， 没有，刚才为我是说爸爸哦，对，其实我这首歌还有点怕我唱不好，因为就是很久没有唱，然后之前就是喜欢随便学了一下， 而且你那么喜欢了吧。 哦，对， 他一唱的时候这个手一直在， 以为自己是招财猫嘞，还是仰前后， 左手一直在摇摆，就觉得你唱自己喜欢的人的歌，整个人都很开心 啊， 就像去旅行了一样。但这样的一首歌曲，它其实假声部分不太好，那你很容易就会破音。我还蛮期待你到哪一句都是啪破掉，那是很棒的一个现场。 哦， 很棒的现场， 我下次努力。 但是我听到这个少女的洋装随风摆的时候，就觉得好清纯啊！ 想到了春天想出去玩， 对，嗯，就很我听完这首歌就觉得，找机会一定要出去走一走。 春天来了嘛，天气越来越暖和了，真的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出去走一走，无论他是谁哈。 无论他是谁。 对啊，可以是自己的爱人，可以是朋友。 哦、吓死我了！ 只要是喜欢的人嘛，对不对？也可以跟自己的父母一块出去啊，真的有必要跟父母一块出去好 好 走一走。 差点想坏了。 想什么呢？ 因为你有很多个喜欢的人。 你究竟有几个？真的是很老派，很老派了。 嗯。 然后呢，说到旅行。旅行是一种放松的状态，放松完之后我们当然会很快乐，可是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去呢，你会发现好像难免还是会有一些栽跟头的时候， 嗯， 有一些失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就叫做跌倒了。 嗯， 当时是跌倒了吗？ 对，是跌倒的时候写的， 是小时候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扒一下跌倒了。 哎，我写一首歌 啊，就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就写了词，然后在我大二的时候，然后我又填了曲，对，又谱了曲。 所以说，可见这个有一项技能有多么的重要。啊、别人跌倒了哭，对，难过，人家跌倒了写歌鼓励自己。 他可能也先哭，哭完以后写一首歌曲。无论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吧，每个人都会有困难的时候。 嗯， 这首跌倒了，希望能给大家一些鼓励。来， 好。我好怕他又好慢， 他连跌倒都这么欢快。 多跌几次，多跌几次啊！ 对不起，我跌倒了。 没关系。 才开始怀念温暖的我，很遗憾当时不理解，你也只想保护我。我算坚强，一再碰上，一再失望，也没想过要投降理想。遥远走走就散，也遗忘了孤单。不相信我只会迷惘，时间带不走倔强，而我还有力气疗伤，带着害怕去闯的那个人不是这样，然后长出勇敢的翅膀。对不起，我跌倒了，才开始怀念你的酒窝。很遗憾，当时听不懂，模糊的你爱我。我算坚强，一再碰上，一再失望，也没想过又投降理想。遥远走走就散，也遗忘了孤单。不相信我只会迷惘，时间带不走倔强，而我还有力气疗伤，带着害怕去闯的那个人不是这样，然后长出勇敢的翅膀。不相信我只会迷惘，时间带不走倔强，而我还有力气疗伤，带着害怕去闯的那个人不是这样，然后长出勇敢的翅膀。 好，我给自己打个广告，如果大家喜欢这首歌，可以去网易云或者虾米，然后搜到这首歌，名字叫跌倒了，或者搜我的名字也可以，我的名字叫郎天怡。 哇，真的很会哎。你怎么知道你底下就有这三个字呢？ 因为我 斜视斜得很 因为我 很严重， 我是一个有经验的人。 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听到没有？ 很开心啊，今天请到天怡在节目当中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有自己喜欢的歌曲，有自己原创的歌曲。当然如果你喜欢他的话，怎么样可以支持他？ 怎样 可以那个新浪微博艾特我，或者是在网易云或者是虾米音乐可以搜到我的作品， 就叫你的名字是吗？微博 是的，跟一样的耶。在下面 就这三个字， 我过两天会发新歌的。 好的，很期待。那雪中志代雨中性，雪中志代雨中性，这位朋友刚才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送了68颗星星，谢谢这位朋友， 感谢你。 也期待着天怡今年的新作品，当然也祝福天怡今年找工作一切顺利。 谢谢。 然后下回带着新作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好的唱歌给大家听，好不好？ 好的。 好，再度的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欢， 我是樊雪。 接下来你将收看的是收听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拜拜， 拜拜。